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劳动着，虽然不能休息，在工作之余，他们用读书的方式度过这个假期。接下来一起来听他们的诵读。 我叫赵倩倩，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我认为的劳动最光荣，是平凡的伟大，是一种对自己职业的认可，是对自己那份责任的坚守。下面我在诵读小站中为您朗读：握紧你的右手，毕淑敏。年近不惑，我对命运已心平气和。小时候是个女孩，大起来成为女人，总觉得做个女人要比男人难。大约以后成了老婆婆，也要比老爷爷累。生活中就像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对于女人，无端的幸运往往更像一场阴谋，一个陷阱的开始。我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我的手。因为它不属于冥冥之中任何未知的力量，而只属于我的心。我可以支配它，去干我想干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蓝天下的女孩，在你纤细的右手里有一粒金苹果的种子，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它，唯有你清楚地知道它将你的手心炙得发疼。那是你的梦想，你的期望。女孩，握紧你的右手，千万别让它飞走。相信自己的手，相信它会在你的手里长成一棵会唱歌的金苹果树。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5，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几个路段：北三环的蓟门桥到马甸桥，由西向东；西三环的航天桥到苏州桥的 由南向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便门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的双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接下来马上进入假期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着大家吃烤串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先要问候一下各位，假期快乐啊！特别想问问大家，现在都在干嘛呢？是在加班呢，像我们一样呢，还是您已经在外边游玩了一天了啊？现在正在往家走呢？ 嗯 啊，这个一到假期啊，我觉得就那种心态啊，虽然我们现在在做节目，但整个的心情 是放假的， 就已经放假了。所以今天节目里边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大家要对这个是吧？别太 急、啊、该那个处理，我们还是会处理啊。 哎，是啊，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呀，我觉得特别适合假期来聊的一个事儿， 嗯， 一个吃的吧。 哦， 你说是不是？ 对， 就假期的时候，可能大家伙有的陪家人，有的跟朋友们就聚在一起了。 嗯，这个是聚会的两大选择之一， 绝对的。要我，我就绝对把它排在第一个。 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另外一个排在 马 社交，那个是 马小，我们聊过，上周五我们聊了，就是您在家自己做都成，特别简单。今儿我们不聊马小，我们聊烤串。当然，马小如果大家要想吃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对不对？啊， 毫无底线，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节目，您怎么办？ 凡是人民群众乐意听到的，都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为民服务，没问题，没问题。 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原美食地图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队队，赵雪莲同志。 嗨，大家好。 哎， 因为我上礼拜表现得非常好， 我每次见到他都有新的名字。上次叫错错，这回叫队队， 都很好 抢 啊。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畅销书《会玩》的作者， 对， 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波猴样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哎，这个今天呢，咱们一块儿来说说烤串。 对 啊。说说烤串，烤串是我个人啊，我先说一下我对它的感情啊， 嗯， 就不论什么时候都特别想吃的，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时候， 早点也烤串吗？ 早不是我说的早点，早上我起的有点晚，所以 直接午餐了。 哎，对，早午餐吃它也没问题， 就是你醒来就可以想吃烧烤， 没问题，就是吃它肯定没问题， 真的吗？ 就别人比如说请我吃饭， 哦、天哪， 请吃烧烤。那绝对没问题，尤其比如说谁组局哈、啊 哦， 再大的事我推了，我也要去。 哎呀，这句话 真 的 是 假， 这 不不，这句话 真 的， 我们刚才亲眼看见的。 怎么了？ 对，亲眼看见。 他推了什么？ 他推了他不该推的事儿， 然后约了你们俩去烧烤是吗？ 不是约了我们俩，嗯， 哦、 反正他是去要去烧烤， 真的就有人为证， 哦、 真的真的、嗯， 对， 就是本来是晚上要吃涮锅去的， 嗯。 但是一听说哎呀烧烤， 在就是在一个涮锅局和一个烧烤局之间，你选择了烧烤局。 关键参与人物不一样。 对对对， 他那个涮锅局有重量级人物， 哎 啊，你比不了、 哦、对、哦、真比不了啊。 明白了。 对，所以我对他的感情日月可见、 真的，就是春夏秋冬，有人说的就是夏天吃。 行了行，不用对灯发誓了。我明白了， 灭了。 春夏秋冬他都能吃， 都能吃。 好， 就是有的说不是夏天吃最好吗？ 对， 喝点啤酒什么的。 嗯， 我是冬天也特别，冬天我基本上一星期至少吃一次。 哎呀， 你要不吃的话，我就说哟有点馋哎，我就去。 就胃病就犯了是吧？ 那倒也 有点难受。 馋，就胃亏肉， 心也馋，心也馋。亏，然后我就去拉面馆儿，点碗拉面，就是那吃。 哦， 哎，所以我真的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厚。你们呢？ 来，作为京城最会玩的， 哦， 我说的是你吗？啊，行， 我就搭个签儿嘛。 是你，来，你说说，你对于烤串的感情？ 那我跟他不一样，我觉得还就是最主要是夏天能坐在外头的时候，有露天的，这对我来说最重要。 哦， 啊。那冬天的时候也能吃，但是凉得快呀。 嗯，你在屋里啊， 就是屋里也太凉得快。 人家那好多店里都挺暖和的， 但是还是会凉得快。你夏天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人家现在有那种桌上带一小炉， 对， 那 越烤越干呢， 加热， 越烤越干呢。 哦，您还得要汁水锁住， 汁水它滋润的那感觉，对吧？ 我觉得博士 弄喷壶是另一码事啊。 我觉得博士其实有点不太像撸串这一组里的人，不像这一派的人。 你说他长得不像， 就是他特事儿，你知道吧？就 是 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就特别事儿。 特别事儿不像， 嗯 啊， 不像特别事儿的， 特别会玩是真的。 就是你赵导的意思说你特别事儿，不适合吃烤串。 那没有啊，没人家不是这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赵导 就是说我看似不是撸串的人，但其实我夏天时候特别爱撸串。曾经有一度就是。夏天那会儿放暑假的时候， 哦，天天撸， 倒不至于天天撸吧，70%以上的晚上都是撸， 都是吃烤串 啊， 70%以上， 对，一个假期，一个假期6周嘛， 不会吃顶猪吗？你是会换家吗？还是就在你家附近的那一家？ 就是几家附近那几家呗， 每天去啊？ 啊，对啊， 哎呦我的妈，明明超过你了吧？你一周才一次， 那是冬天，它是冬天。 我吃不了那么猛， 每天吃我真的， 过了吃不了那么猛。 然后这那个夏天之后，后来人说 在好久没吃， 不是，后来人说我好像有痛风的迹象， 真的呀？ 天天这么喝啤酒不行。 哦，这你也知道这个事儿、 啊？后来就知道了。 关键他是配着啤酒， 哦， 我又不配，我就配点北冰洋。最多了，哎，最多 最多就是胖点， 最多就最多也就胖点， 那不够快乐，真的。 而且我觉得吃烤串不会长胖的。 哎，为什么？ 我吃了这么多年，我也没长胖。 对对，你好好说。 我感觉你没说对。 我觉得它不会长胖有几个理由。一吧，就是这吃烤串， 还一本正经的说是吧？ 那你这么多年吃饺子也没长胖啊，对吧？ 哎、饺子， 那是不是也可以证明饺子也不长胖？你不能拿个例子。 就是这样，吃烤串吧，一般你都不是奔着吃饭去的，一定是要聊天，对不对？ 哦， 我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我只见过一回，就是一个人吃烤串。 一个人吃烤串， 一个人吃，我就见过一回，还就是在青衣草原，咱们有个篮球运动员，然后呢，真的是一个人，他先点了一锅子，点了两盘羊肉， 还点了一锅子呢， 点了两个羊肉串，点了一盘白菜，还点了一个什么爆腌萝卜还是什么，他就掐腌萝卜，他真的是一个人吃，我开始以为他等人，然后我们就慢慢吃，慢慢等他看谁来，我们想再来一个，我们去找要签名呢，后来等到最后他结账走了，他说真的是一人食。 哦。 我就见过一回一个人吃涮锅吃烤串，然后其他的时候你都会找朋友一起，然后你要聊天，人吧一说话就会影响你的那个协调系统的分泌、 哦、 然后呢你就会就是无形中少吃很多东西、哦、然后又细嚼慢咽了就不会长胖。 那篮球运动员是谁啊？ 王，我怕说错了，就那个 王治郅 啊，对对对、哦，我老觉得叫王大志是吗？ 哎，王志志，王大志是他哥啊， 昵称叫大志。 哎，对对，大家都管他叫大志。 完了，我这名儿我得改回去了。 啊，但是那个会玩的作者来，你说。我觉得赵导那说的不对啊， 我也觉得说的不对。 我觉得我的情况和他正好是反着的， 没错， 是吧？ 对， 他说一聊天什么说话就吃不了太多， 就是会吃的越来越多。 我也觉得是， 而且细水长流。 哎，而且呀、 啊， 你跟朋友聊天、 啊、 喝酒、 啊、 我有一个习惯、 啊、 但凡喝， 嘴不能闲着， 对对对，咂么点什么， 对吧？ 对啊， 你得就哪怕一颗一颗的花生米， 对对对， 你也得喝一口就一口。 这是咱中国人的习惯， 是 不是不是那个欧洲人咚咚咚咚咚 干喝那个， 对，那不成啊。 所以尤其是像夏天这种，晚上，你像明明也喜欢出去聊，那个博士也喜欢出去。晚上天气又舒服， 对， 清风徐来，喝点小酒， 对， 吃点小肉，再聊着天儿，三四个小时都算短的吧。 因为那会儿我记得那年我跟坤儿，我们俩在他们家楼下，吃串儿，晚上五点开吃，照着一点结束，就算还行， 就吃到一两点，在夏天。很正常， 一直在吃啊， 多辛苦啊！ 对，所以就是其实吃的真的非常多， 对， 所以多辛苦啊！你这一边吃一边都消耗了， 消耗吗？ 消耗了， 对呀、啊，你说话多累、啊、 就是坐着呀， 说 也不是说吃到十串的时候好，俩人打一架，打两分钟起来接着消耗消耗，接着吃，就是聊天哎， 顶多看边上有可能有打架的，看两分钟，但也没有一直是坐着呀。 所以真的是吃多，我每次要是参加这种局，第二天早上起来，都不用吃早饭。一干的直接能干到，有时候能干到三点才会觉得饿。 那你消化系统不好，像我这消化系统好的， 对对对， 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吃。你说他能不胖吗？ 你是跟陆坤一直吃到早晨四点，然后说 没有 哎，要不咱俩 再喝一杯，去边上再吃点拉面吧，马上就开摊了，是吗？ 哦，这种情况还倒是没有发生过。 我认识好多人真的是这样 啊， 夏天，所以赵导那个。关于吃烤串不会胖的事儿， 这个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表决一下，他这个就算通不过了。 能举个手吗？ 这种因人而异。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想要苗条，你是担心发胖还是怎么样，你都过不了这一关。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吧，世人难过烧烤关。 哦， 对吧？ 算你找回来。 这个我倒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哦， 实在不 行 就 来两顿，哎、哇，三顿，早中晚是吗？ 这得 事儿大了， 三六九这么着，这个倍数增长。 所以啊，甭管什么样的人，对烧烤都特别的喜爱， 哎、 是不是？ 对， 这个甭管你是吃的急的，还是像他们这个吃饭聊天的，我就吃饭不怎么聊天了。 一直吃 就 是 一开始不聊天 啊，是是是、 哎，吃饱了再聊。 因为串儿刚上来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啊、 聊什么天儿啊？ 对， 对不对？要不你一直热，一直热，说来过热肉吧，你老烤水分就干了， 不 好 吃 了。 你们两个 对不对？ 一起吃， 你喜欢吃那干的？ 我也不喜欢 啊。 对，我现在觉得吧，烧烤是完美的一件事情，唯一有一件事情需要提高，就是 完美的， 就是一般烧烤的场合都比较吵杂、 哦、 就是像我这种没练过声的，就靠肉嗓子说话的，就得喊哎明明怎么着，就吃顿饭下来第二嗓子就哑了。 你是一个两百人的烧烤局吗？ 就是那个特场那场子里 办大局是吧 是吧 我拍过的好多烧烤店，我都给老板提建议，应该把那个墙做成那个配音间那种的，就是凹凸不平的那种状态 设备是吗？ 对对对对，不然那个所有的客人在里面觥筹交错，又说话，然后又碰杯，那个声音在平面上反射过来反射过去，形成了多次反射，然后就影响那个我们说话的那个、 哎、 就我觉得特累。 你还敢说杨博士事儿？ 真的 是你连环境还挑。 我跟你说，我做剧场的朋友对于这个声音都反射都弄不了你这么明白。 哎，关于情感咱就说到这儿吧、 啊、 好不好？因为确实每个人都情感非常深啊， 真的。 咱接下来咱说点正经的，来点干货 啊， 好不好？咱们想必吃过的烤串也不少，咱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吃过的不错的串店，好不好？这个当然大家肯定也有自己的思想的这种这个烤串店，比如自己就喜欢楼下的那一家谁谁谁的。啊，他们家的一定是手切的，什么样？ 八成都是楼下的。 我觉得也是， 因为近 啊， 对， 他老去啊， 是啊，啊，这个来吧，一块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啊，先来抛砖引玉，来，波叔样， 哎，那我先抛砖了啊， 来， 那个我要介绍的不是我们家楼下的， 好， 但是是我们家 是谁们家楼下的？ 是我们家附近。 你为什么老去人家家楼下的？ 是为发展的。 哎，行 啊，你看 就是吵嘛，到别人家吵去， 不是不至于， 聊到这就得了。 重点在哪儿？就刚才我说了，我喜欢夏天。 哦， 夏天为什么好？是因为它能做户外。 哦， 这个但是现在能做户外这个重点呢，不容易办到， 是。 但是我发小他们家那个东王庄小区北门， 东侧那个叫， 别说太细，容易封了。我跟你说， 他那儿封不了，他因为他那是一个很窄的一个狭长的一个过道， 完 了，所以基本上封不了。 真的 啊， 那就拆了。 城管叔叔，注意听啊，这个地儿好几年了， 这个地方都不归城管，这个要拆也不归 城管，归街道办 啊，对，归街道啊。 但凡出街的都归城管。 出界，但是他那是 院里， 院里 好啊。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合法的， 对， 啊， 合法的。 嗯， 你现在去还那样， 对， 嗯，啊，因为那个是人家本身的一个地方。 行，合法性的问题解决了 啊。 你先说吃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栅栏以外是一个，就是属于街心公园那种 哦， 环境还比较好，特凉快， 嗯， 树多， 嗯， 然后你坐那儿，当然蚊子就多点， 哎， 自备花露水， 哎哎，对， 那你就能坐的堂而皇之的坐在外头。我觉得这夏天吃烤串最重要的东西， 哎， 是吧？然后来点瓶皮啊，还有那种那个扎皮啊、鲜皮啊， 对 不对？然后还有那种泡皮，大大的那种，哦，然后羊肉肉好，有论斤腰的那种， 嗯， 特别好的， 现切 现 穿，现 切现穿 哦， 哎，这个就比较符合心意， 嗯， 而且呢，种类相对也比较多。你像一般的基本需要的那什么板筋、肉筋， 嗯， 什么这个烤的什么，嗯，什么鱿鱼，这个花蛤什么的，人都有，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什么茄子、什么什么韭菜、大葱、大蒜什么， 哎， 基本能，满足 种类很多， 大概大致的需求，不是特别。特殊要求，人那儿都有，嗯 嗯，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在那儿吃， 嗯， 味道也不错，价钱也便宜，嗯，因为就是做街坊买卖，在东王庄小区门口的， 哦，对吧？有名的吗？ 叫北京土著部落， 哦， 我还知道这家， 这个还 是吧， 挺有名的， 这个名字 对对对，挺有名的， 嗯， 哦， 然后经常是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在那边长大的，就经常能感受到就是小时候那种生活气息，因为大院， 嗯， 经常是周末的时候晚上，经常有很多周围大院的朋友呢，踢完球啊，打完球运动完了 都来这儿 ， 也算是百年老店了， 有矿院，有这个矿业大学， 哦， 有这个地质大学。有林大，有农大，很多都是在这附近操场踢完球，打完篮球，什么反正就运动之后来这儿，消费消费，大家等于是一个那个，业余俱乐部似的那种，攒一块攒这个就 AA 制吃饭攒局，很多这种情况我感觉很亲切，反正对我来说，我从小在这种大院长大，感觉这种特别常见， 嗯， 这反正我特别喜欢这个地儿， 哎呦，这是从小的记忆。 啊， 现在偶尔也去， 从小就在这儿，就 是 为了找发小。 但是从小这种环境， 他喜欢这种环境。 哦，发小还在那儿吗？ 那住那边 还住那边呢，嗯？哦，男孩女孩啊？ 男的。 哦， 这就别问那么细了，是不是？告诉你是男的，也未必是男的。 哦，随你们吧，随你们吧。 无从考证啊。 哎，你看，哥哥说了，说我正在准备烧烤的东西，刚整完肉， 哎， 晚上就嗨起来。 嗯， 这人家准备在家烤，啊， 自己弄。 啊，对，正对过也问了一个问题，说去年五一咱们那高雄特色粥今年还有吗？这个目前没有啊。你看咱们节目就没有去到现场，那就说明目前没有啊。等回来我们再去了，哎，您就一听我们节目说，哎呦又来了，哎，那就说明有了。不过您也可以去那儿吃吃，那边也有一个，就在万丰旁边的旁边有一个胶东小烧烤。 啊， 哎，那儿也还行，都是那种小铁签子的那种串儿。 嗯 啊，北冰洋挺好喝的啊。 北冰洋 走哪儿都是北冰洋。我现在觉得你吃烤串绝对是一个借口，就是为了去喝北冰洋。 那不用去那么辛苦那么吵的地方。 我有一次最多的一次喝了大概七瓶就吃串儿。 那你还吃得下去吗？ 还行啊。还行，你要没有它，我反而还吃不了那么多。 解腻，你主要是靠北冰洋解腻， 最后还得再来两根冰糕。 我就觉得你越喝越冷。 那倒不会，大夏天的外边暖和着呢。 赵导这体质跟咱们三个不太一样。 啊， 对， 还是干吃不胖。 我觉得他都不是越吃越冷，他是越吃越饿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他，你想，他说他 还是能吃饱的。 他说的是一边吃，他一边就消耗， 啊、 消耗怎么样？ 是 消耗热量都没了，吃到最后不 是冷了吗？ 因为我得使劲说话，你知道吧？就是特别辛苦， 调动浑身的肌肉去说话。 哦， 我就一直觉得我应该去学一学，像你们那种专业的发声，用什么胸腔共鸣啊、鼻腔共鸣啊，还有哪儿腔共鸣？ 不累吗？ 那好像就不累，至少嗓子不累。 哦、嗓子不累是调动的那个什么？ 全身累。 全身啊， 嗯。我们还是应该向你学，你这样的减肥方法比较行之有效。 好吧， 吃顿饭就把 肥 减了， 没错， 是吧？ 实在是， 你跟谁说这个方法都得畅销， 太辛苦了。 好吧，一会儿咱们继续聊这特辛苦的事儿啊，烤串，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假期一块乐呵乐呵 ，CHWL 八七六。 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年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hey, yeah, yeah,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 Oh, wait,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Oh, wait, 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十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先问候您假期快乐。 谢谢。 您辛苦了，还在值班啊。那接下来您就帮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这些天的天气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 好嘞。 明天呢就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总体来讲就是江南的雨势啊略有减弱，不过呢从今天夜间开始降雨啊再度从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一带发展起来，并且呢有中到大雨，而且呢这个中到大雨的范围不断向东向北扩张，预计啊四川盆地西南部、重庆南部、贵州的中北部，还有湖北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福建的大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贵州的北部、湖南的东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啊局地有暴雨，雨量呢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上述地区呢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就是对这个返程的朋友们影响比较大了。这个5月1号呢，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是比较强的，湖南啊、江西啊、湖北啊、这个安徽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降雨的同时会出现雷电、损失大风，还有个别地方恐怕还要出现冰雹，这些都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这一带呢也是这个旅游的热门地区，加上呢明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啊可能会对出行造成明显的影响。这个沪蓉高速、沪渝高速、沪陕高速、吉瑞高速、这些地区有些路段恐怕要特别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而且呢准备乘坐飞机的公众啊一定要特别及时关注航班的信息。其他地区呢基本上天气还是可以的，北京呢就是天空云量比较多一些，午后啊这云层还会增厚，那么呢傍晚时分或许有些地方会出现一些小雨天气。明天北京这个小雨呢它按现在的天气形势发展还是有变数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明天气象台的气温呢报了25度，因为天空云量比较多，我想呢达到25度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那么天气略微有点凉，不过呢这种气温的话呢对大家的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三十又三十，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呢有两个这个事故路段要提醒您注意一下了。东六环的小圣庙收费站、施源桥的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队尾已经排到了三汇桥。再跟您说一下啊，东六环的小圣庙收费站还有施源桥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还有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后凤桥有事故，后车也是非常多的，队尾排到了王四营桥。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后凤桥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排到了王四营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一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赵措措。 嗯，大家好，我还在呢。 在呢，赵在在。 我一下前头是这么多信息，我别到听众以为咱们这节目今儿到这儿了呢。 啊，也有可 能。在呢，我还在。 还有我们的波猴样。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啊，就是咱们聊烧烤啊，烧烤。说到烧烤，不知道各位，如果到了一个烧烤店、烧烤摊儿什么的哈，你们会最先点什么？ 羊肉啊， 就肉筋呢，还是肉串呢？直接肉串吗？ 这个不一定，他要有那种，比如我说那种肉特别好的，就叫肉串。如果要普通无所谓，他也没觉得他有多么多么好。那有可能就直接肉筋。肉筋我觉得咬着更有嚼头。而且呢更滋润一点。 错胆呢？ 错的， 我吧，我比较不爱，就是那个 我一般不点。你点什么吃什么？ 哎，对， 是吧？ 但我有最喜欢吃的，比如说烤茄子，烤土豆，烤蘑菇。 我以为要烤成地三鲜呢，结果青椒没出来。 我忘了说有烤辣椒。我跟你说，那个烤尖椒真的很好吃。 你是把它撸下来以后搁到一盘里吃吗？ 哎，这真是啊，我都没发现，我吃这么多年。 烤菜是最爱吃第三鲜。 是啊。对。然后还特别喜欢吃那个疙瘩汤。然后那个羊肉串我也爱吃，但是我就是因为牙口不好，就是大家那个什么肉筋呐、我就有点驾驭不了，什么板筋啊。还有什么胸口啊，还有那个就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就是像气管切的小薄片，然后一丝一丝那个，就那个也好吃。 板筋吗？ 心管吧。你 对牛对 心 管，其实那挺好吃的。 是好吃 啊。但我就觉得我嚼着费劲，牙不好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牙口不好。然后我觉得那个这是我都挺爱吃的。我吃就是还有人就是我们吃那个烤串吧，都比较繁琐，就一定要让老板给我们准备新的大蒜。因为有一个我在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个很老的大厨跟我讲，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尤其是吃烤串。 全新疆都这么说。真的。 然后他那个就是教我，就是吃烤串一定要跟那个店老板要那个新的大蒜。但是很多时候就这两年容易要到了，以前没有。因为这两年有一个烤的项目叫烤大蒜。 头几年没有，是这几年才 没有吧？ 每摊都有的， 有 原来 之前特别少， 并不少。 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我在这个烤串摊上看到烤韭菜、烤大蒜，我都特别震惊，这还能烤呢？ 厕所出道出的晚、 啊，那估计是啊。 我零四年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就有了。 我零一年上大学就有， 就是你要看、 可能我没注意这事儿。 你要看那个老板是哪儿来的、 嗯、 如果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烤串摊原来那些年确实是没有大蒜、但是我后来分析东北来的 东北烧烤、 像你说的那 锦州小烧烤， 你说的那些就都有、就是什么烤的大蒜呀、茄子呀、韭菜呀，什么这些都是东北烧烤那边、那几年一下带 过来 的、 对， 原来其实咱们这吃就是肉， 就是肉， 肉串， 肉串， 是 板筋 肉 筋，就这意思， 烤腰子 啊，对， 基本没什么别。后来 新疆类的、 渐渐的跟人家学了烤翅， 对， 风靡过一阵， 对对对， 后来东北小烧烤来了，才进来这些蔬菜，原来确实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烤鸡翅吧，就是说挺长，就我有一阵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西单不有一家翅库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 变态辣。是吗？ 哎，我没点那变态辣，其实我试过一回变态辣，就真的挺辣的。然后就是我那顿都没就没后来没法吃了都。那几年不流行那个，我就想试一下我能不能，因为我挺能吃辣的。结果试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嘴里边的零件都在跳，噔噔噔噔在跳，就你控制不住它在跳。 强烈的灼烧感。 哎，真的是。然后那个，但是那烤翅我有时候特别爱吃，后来好像也就觉得还是最原始的羊肉串是就是心头是最喜欢的，尤其我喜欢吃那些特别小那小串。最好就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那种。 您、大串也是一口一个， 大哎，多大的一口 一 个？ 大串不灵， 一块肉 哦， 一口 吓死我！我说那一个 对对对对 一块肉， 然后我觉得那个确实是烧烤摊上的疙瘩汤，跟自己家里做的不一样。 哎， 我就觉得这特好吃，我在哪儿吃都不一样。 您真是主食控。 咱这样，咱先把烤的先聊完啊。这个赵导呢，基本上聊的是素的。啊，就烤地三 鲜 嘛， 对 我真没发现。哎呀， 本来我想说聊到肉的，涛涛你一般点什么呀？ 我有几个阶段，就是上大学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是喜欢吃肉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品种我说的少， 全场您最年轻， 没见过那些那个什么烤地三鲜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没见过，就是肉筋板筋其实都少，就是肉和肉筋，然后那个腰子，我记得我们家那儿我最早吃的时候就两种，一个是烤腰子，一个是羊肉串，只有这两种。经过了漫长的一段吃羊肉串的过程，然后后来迷上了吃烤腰子 啊， 这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好吧， 怎么迷上呢？ 啊， 有一次我姥姥家楼下有一个那个烤羊肉串的摊儿，我每天在我姥姥家那个窗户那儿就能看见，哎，五点多那烟儿就起来了，我就每天磨着我妈说给我买一块钱羊肉串，那时候也小，一块钱五串，那时候吃觉得特高兴， 小串吧，那 小串小串，然后后来。我一看见边上有那腰子，但是那时候并不明白那 是，不知道 是 什么东西啊。 我说妈，我已经不满足于小串了，我就不行，我这一体育生，我得吃那大串。我妈说什么大串？我说那两块钱一串，那一块钱五串，我不吃那。结果是人家给我烤了一个腰子，我妈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呀，说你家孩子就开始吃腰子，结果我就爱上了这个味儿。以后我妈那时候每周 身体有需要， 对，每周带我呀，那时候上街买东西，上街逛逛 啊，这都要 每周上街 啊， 走到我们那儿那个商业街的那个口那儿，就一个卖羊肉串的，那人都认识我，必须得吃一个腰子，要不进那趟街。这就是小时候是吃腰子的阶段，然后又后来了，上了大学以后，就接触了很多东北烧烤，那时候就开始不满足于吃肉和吃腰子， 对对对， 觉得没劲了，要吃那些 新鲜的 、这时候就是那种各种脆骨进入了我的视线， 对对对， 鸡脆骨、羊脆骨， 那会儿还有骨肉相连， 哎， 是吧？ 这个几个有意思， 嗯， 你就每次吃的嘎嘣嘎嘣，那时候牙口也好，是吧？能咬豆，然后就开始吃那个，后来又发现这些又没意思， 哎，对，又有新的了。 蔬菜其实也有意思， 对， 对吧？那就开始地三 鲜 之类的，烤大蒜，这些又来了， 烤葱， 哎，对。后来又有一阵觉得这些也不够丰富了。现在我呀，就是去烤串店，你持续好多年，肉串点不了十个，就对于肉的要求很低，然后如果那家腰子特别好， 我会吃一个， 嗯， 但是也吃不了太多。 童年的记忆没办法。 然后后来呢？现在喜欢吃什么？烤点什么鸡胗呢？ 嗯， 鸡心呢、啊？ 嗯嗯， 然后还有那个 鸡皮好吃， 鸡皮哎，鸡皮我还是觉得炸着最香， 但是烤着也好吃。 哎、对，鸡皮 嗯 也吃 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烤肥肠？ 哎对，烤肥肠， 我们那儿有一个店啊、 嗯， 烤肥肠它是一半蒜一个肥肠， 嗯、 一半蒜一个肥肠。 嗯、 哦，那好吃 哎。哎，还有那个肥肠跟葱一起烤的也好吃， 哎，好吃 啊， 好吃， 好吃，好吃。 烤肥肠， 嗯， 然后后来又有，就是我现在这是分店，有的店如果有烤海鲜的话， 嗯， 我现在非常爱吃烤海鲜， 那、啊、是 各种各样、 嗯、 烤的海螺， 嗯， 北极贝的小串儿、 嗯、 什么的，哎，觉得这些 嗯 也特别有意思， 嗯、 所以我现在已经、 就是、越吃越趋心， 我现在已经基本告别烤羊肉了。除非是肉、哦、 都告别烤羊肉， 基本 告别。除非是就是肉特别好 啊， 就是你一吃觉得那肉真的是香啊，但是也超不过、 嗯、 就是小串超不过十串 啊， 大串一串也就差不多了。 啊、 你让我坐那儿一晚上都吃羊肉串，已然过了那个阶段了。 哎呦呵，您这瞧瞧这个人生阶段、人生履历， 嗯、就我觉得我在一步一步的在变化 啊， 觉得就是消化能力的在降低。 啊，也不是啊，你要吃海鲜，那消化能力， 海鲜真的是，我现在觉得真的是鲜。 嗯， 就是我现在 烤海鲜一定得特好， 特别配，就是特别羡慕人家海边的人民。 哎，对， 人家动不动就我一看五一这两天好、 嗯， 大家都看朋友圈嘛。人家就烧烤的什么不新鲜，你烤个腰子、 嗯、 烤饺子都不新鲜， 对 对, 对, 对 吧？我一看，哎呦，人家烤那大海螺拳头这么大， 嗯， 我说哎呀，看得我这个口水啊！ 我就老怕那烤不熟。 那 嗯， 海鲜是最容易熟的， 沾火就 一沾一沾、嗯、一张开就熟，有的一流水。 嗯、 哎，现在想我不想明白你， 特别带着那特别带着那汁水的那个， 哎、真的就是 吸溜一下。 哎，我咽一下啊，对。还有那个有一阵儿我自己烤的时候我必买的一个东西， 嗯， 口蘑，鲜的口蘑、 啊、 嗯， 你搁那上头然后吃一段， 翻过来 以后 先喝点汤 干了。 对对对， 哎呦，自从我把这个介绍给我的朋友们以后、 啊、 他们也是。 哎，你哪儿买鲜口蘑去？ 哪儿？现在市场都有， 菜市场啊， 这特普遍，现在到处都能买着、 啊、 特别好买，特别好吃。 咱说的是一个东西吗？这鲜口蘑一直 都 在菜市场活跃。 到处 原来有一段是不好找， 就干的不好找 啊， 鲜的 啊，对呀， 特别多、 啊。 但是干的我们家还是有存货的 啊。对对，您家吃、 啊、 清朝的， 您多会玩啊。 好吧，好吧， 好，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哎，那你要喜欢吃这烤海鲜，你可以去那江户前。江户前它这个季节，一直到秋天，它都有那个烤那个叫什么，就各种各地的蚝。 嗯 啊， 就烤各种各样的蚝。 我对蚝啊还一般， 它也带壳吗？ 各种小的那种， 各种乱七八糟的好玩。 哎哎哎哎， 蚝、 哎、 我觉得还是最新鲜的那种，生着好吃。 对对，我也觉得是， 啊、 就是蚝这种 一旦能烤， 功能性太强的吧，我不太喜欢吃。 没有腰子厉害， 是吗？ 蚝一旦烤了就有点糟践的意思。 哎，我还是喜欢吃各种各，就是你每上一个都不一样，都是一种小贝壳，都是一种小，哎呀。其乐无穷。 对，涛涛最喜欢吃的是烤泥螺 啊，吃多费劲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那要能吃才怪呢 啊，就这些东西都好吃。 涛涛这个进化史啊比较短、嗯、他呀基本上你看从小时候到现在 啊 基本上走完了人的一生。 哎，是，你说 是不 是 这意思？ 年就走完人的一生。 反正我目前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基本上爱吃的还是以肉为主 啊。我也是， 以肉为主、 嗯。 从小就吃，也是跟你一样吃腰子。 哦， 当时跟你应该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没您进化的那么快、 啊。不知道那是腰子 啊、 嗯，就觉得那是大肉串。 为什么他们俩这是一样的？ 哦、 啊，对，就差不多嘛，就不知道那个，只不过就看着哇，那么大块肉， 没吃过腰花吗？ 这个 没有， 你闻不出来它味儿不一样吗？ 腰花是猪的呀， 但是不知道它是哪个部位啊？ 哦、 谁知道？只知道那是肉， 啊、 也算是肉串， 腰子比那大多了。不然我们两个怎么能出现这种迷惑？我们俩 猪腰子和羊肉串搁一块分不清楚。 我小时候分不清楚，因为什么？我没见过猪腰子什么样，就是鲜的猪腰子什么样，我只见过那腰花那片。 小时候特单纯， 味儿是相对相似的， 不研究它的功能性， 啊、 也不研究它是哪个部位，就知道它是一块大的，比羊肉串大的肉。 哦， 也是烤的， 还一大块肥呢， 还有一块肥油。 啊、对， 哎，所以就觉得特好吃。 嗯， 然后到现在为止，腰子也是我的挚爱。 哦， 哎，然后除此之外，我跟涛涛也挺像的，比如说鸡胗，就是我们牙口好， 牙口好， 爱吃鸡胗，鸡胗好吃， 鸡脆骨， 嗯、 掌中宝，就这种特别爱吃。 哎、 对 牛心管、 嗯， 好的地方的牛心管是脆的，倍、 嗯、 儿好吃，一点不就不往牙缝里走啊。 嗯， 我 就特羡慕人牙口好。 菜是基本不吃，然后串儿是你先看、 嗯， 我一般先不点串儿的，我先看人家旁边上来的那串儿。 嗯， 如果是一瘦一肥，一瘦、 嗯、 一肥，我就点。 那咱当然得这样了， 基本都是这么搭配的吧。 对、 啊， 有的没那么 纯瘦。 瘦啊， 纯瘦怎么吃？ 有的是一头一尾，可能给你加块肥的，中间它没有断的 那 么。 哦、 那 我还吃过羊肉串上一肥一瘦一块菠萝，一肥一瘦一个大青椒， 啊、 一肥一瘦一块香蕉。 我吃过牛肉串这样的多。就是它中间还加点洋葱、彩椒， 要点那甜味。 外国人的烤法， 对对 ，BBQ、 哎。但这种吧，我觉得它烤的太精细。就不太适合 我。 我 个人觉得彩椒什么烤了呀，并不好吃， 不好吃 是吧？ 彩椒就是好看，就配个颜色还 行。就是我每次一烤那个彩椒，总会给我一个联想，就是我小时候爱养蛐蛐儿 啊， 养蛐蛐儿那时候弄家里没有东西， 嗯、 啊，弄一脸盆，那个、破脸盆 啊， 然后里头就养着它。养着它那时候就为什么就是从那个厨房那时候还没有彩椒， 嗯、 啊，就是家里那 青椒， 嗯。扒剩下那个搁里头喂它、 嗯， 我每次一吃烤彩椒，就觉得是那个喂蛐蛐那青椒呀，在里头搁的时间长了的那个味儿、 啊， 我觉得非常像。 啊，好吧。 所以我每次一吃那个，我觉得就。 然后顺便问你一句，那个喂青椒的蛐蛐咬得好吗？ 厉害。 因为它辣是吗？ 对、 啊，青椒不辣，那个辣椒。 愤怒呀！你知道 吗？好吧， 你知道吗？ 完全是情绪带出来的力量，是吧？ 邪火无处撒，我跟你逮谁弄谁。 好像说他们学表演呢，要瞬间表演暴怒，都要先踩一东西，比如把椅子举起来，咔一摔碎，马上这情绪就上来了。 也可以让别人扇他一下，对吧？你也愤怒。 行啊，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先进一条广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说完了咱们特别喜欢点的那些东西， 嗯、 咱接下来继续来推荐店呗、 嗯， 好不好？在上一个时段呢，波猴样已经推荐了一个， 我抛了砖了、 啊，小时候的记忆啊。 嗯、 接下来那个谁？入道不久的这个， 对对， 来 坐坐， 嗯， 来，我来说一个，我能说俩吗？ 你说， 先说一个吧。 啊，我先说一个， 就剩4分多钟啊， 贪心 呀、哎。就我说一个，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开了好长时间的店，但是后来不是搬家了嘛、 嗯， 然后呢，就有一些朋友还问我这店在哪？ 锦草原吗？ 不是， 嗯， 别打断我、嗯，我跟吃饭一样，不能打断。 哎， 然后就有一家那个现在搬到万丰路去了，它叫八香锅。以前那个我其实老想说他们家，但是每次一想说这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今天先说他们家。他们家有各种各样烧烤的东西能满足你们的需要，就是他，尤其是他们家那个，他家那个老板吧，是一个退伍的军人，然后那个大叔呢，好像账头不太对的感觉，他家老买一送一，就是我认识他得 有，你说他算不过来是吗？ 就是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止这挣钱似的，他就开心。就我认识他得有6-7年了。 等等，这是一个慈善机构是吗？ 就是连他们家最开始是吧，就全场啤酒免费，好像这就指着啤酒挣钱吧应该。然后他们家那个烤鱼也特便宜，但都用的是好材料啊。然后最逗的是小龙虾是买一送一，就是你买一盆送你一盆， 我说那您还不直接标一五折呢，他说那不过瘾，他说就得买一盆送一盆。 现在这店还在是吧？ 在呢，关键就是他还在呢，天天排队。 这票友有句话叫这个花钱买乐，耗财买脸儿，大爷高乐是吧？ 他最开始就是他俩闺女都是、都是我们同行，但是那个就是那个纸媒的，然后他我就问这大叔，他说他最开始这店嘛，就是他退伍了嘛，那个全国各地的战友来看他，反正也是爱撸串，大家都喜欢撸串，他说那该自己开烤串店吧，因为他是四川。哎，算重庆吧，万县人 ，重庆的， 他自己就老家有那种烤串的方子，跟咱们这个东北的还是不太一样，跟老北京的也有略有差别。 对， 然后他可能要先卤一下再烤，就特别入味儿、然后呢，他就自己开烤串店，就还越开越火。后来我们节目是我去吃过了以后，我才去拍他。那会儿那在那个哪儿有一条街，全是什么那个海鲜烧烤啊，龙虾呀、就是他们家在中间卖什么烤羊腿呀、烤羊串啊、烤鱼呀、鸭头。然后还有那个小龙虾啊，就烤这大腰子，就这些。然后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鸭头真的是七八年就是品质如一，他鸭头就是特复杂，就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咱也不是在家自己做，他就是一盆一盆的卖。有一年有一阵儿，咱北京不是风行过一阵儿那个干锅鸭头，对吧？是不是就是好多人都开店？ 嗯， 现在你看大浪淘沙没剩几家卖这个了。然后就是他们家还有那个石景山有一家，这两家一直特别火。他们家的鸭头就是特大一盆，你切开了，好多的鸭头吃的有点苦，有点发腥。他们家这不苦不行，就是人说他非得用山东的也不是哪儿的一个鸭子，说那是水土好也不是怎么着的。就这大叔吧，他自己也特得意，就是只要有客人去啊，他就哎好聊天，看比如说博士去了，点那个。点烤鸭，点了那个什么烤鱼什么的，哎，我这个烤羊腿，你吃一吃啊。然后博士说不用不用，我送你吃嘛，你吃嘛，我就非得让他吃去。 送你吃， 博士去过是吧？ 我没去过。 没有，我是这么认识他的。 哦， 就是我和朋友 送。 对对对， 博士不会说不用不用，博士肯定说可以啊。 那一桌都是送的，其实就是点了一拍黄瓜。 对对，那个就特有意思，那 大爷高热。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烧烤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是就比较有特色的一家，因为食材会先卤一下，然后用四川的方法卤一下再烤，肯定是特别入味的。我觉得这家还就是这大叔特好玩，大家要去的话一定要带一个会用你们什么共鸣的去，因为那大叔特别爱跟人聊天。 哦， 就开心啊，就在那聊天， 就是得有共鸣的才能跟他聊，是吗？ 不是，他说的是声腔共鸣， 不然你费嗓子。 哦， 人家他家店员声音特好嘛，就特吵，你知道吧？我一去他们家，我这脑袋就嗡嗡的，就声音特别好。 但是被送了什么羊腿之后， 也就忍了，是吧？ 不让你 们。我觉得他们家鸭头特好吃。 你们发现了没有啊？错错聊天啊，推荐店啊，三分钟介绍人， 是。 哦， 30秒介绍环境，剩10秒钟说一下鸭头特好吃。 电视节目嘛，是吧？得拍故事，光拍菜， 那最后收个尾，叫什么名来着？ 叫八香锅，八就是下里巴人的八，香就是湖南那个香，锅就是干锅的锅。 八是重庆那个八嘛？ 啊， 不是重庆万县的人吗？ 啊，对，八香锅，他现在后面还，搬到新地儿以后又叫什么龙虾坊？他说我现在这个龙虾，你快来吃啊，我吃一锅送一锅啊。 哦，行，先进广告咱们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嘉宾，要郑重的介绍一下，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嗨，大家好。 哎，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错错。 啊，是是是，这名挺好的，激励的 我。多好听啊，真的。 一定要说对。 特像偶像剧的女主角。 错错。 哎，还真是啊。 哎。 啊。哎，我那个今儿 我特别当真。 我今儿说到这儿插一个，我今儿在网上看一个人写那个名，给他们家孩子起名儿 啊， 叫那个他叫出没 哦， 就是给他那个 姓熊， 你也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刚一看就叫出没，听来特别琼瑶，然后姓熊的熊出没，笑死了。就和你这个有点像，是吧？ 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姓，我打车，我前面有一个车牌，那个司机的那个，他姓看见的见，叫见云龙。我这是您艺名吧？看了我一眼身份证，他真姓看见的见，他能看见云里的龙。 那我那要这么拼，我还看今天我又看那新闻，继续说的有一人叫支付宝，而且比咱们知道那个支付宝要早好多年，人都50多岁了。 啊 他们家哥四个，哎，一共四个，像支付宝、支付顺、支付花，还是什么什么？ 有。我的摄像叫孙百度，他是76年生人，76年2月29号，4年过一回生日，那会儿还没百度呢，他孙百度、 哦。对，有没有叫什么烧烤的各位？ 我可以给儿子起个外号 啊， 我儿子叫馒头，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烤馒头片 哦，可以叫四仙。你的孩子在你的心中仅次于第三仙的一个最爱是吧？四仙。 还有一位朋友 啊是我们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薄猴样。 哎， 啊、 好， 完了啊， 好， 都忘了。 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烧烤。 好、 哦、啊，这个因为吃烧烤的时候啊，就跟咱们刚刚那聊天差不多。 嗯， 天南地北 瞎扯。 对啊， 吃可能是 天文地理大象蚂蚁。 还真是，就是我觉得吃烧烤啊，刚刚虽然说了我们要点这个点这个点那个哈、嗯，我爱吃这个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烧烤里边，可能吃是排在次位的。 哦， 一个人去吃烧烤，我还真没有去过。 哦， 一般都是比如说有朋友聊天， 不，那不叫吃烧烤， 那叫什么？ 你可能会吃饭的时候加一两个串 嗯。 哦、这个是常有的。 我年轻的时候干过，自己去吃烧烤。 再重申一遍啊， 纯纯的吃烧烤啊， 嗯， 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初二到初三那一年， 过奖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那一年经常就没有像你们那么70%的日子在吃吧， 嗯、 但是一周得去个两三天， 嗯， 差不多是那样。因为那时候也是我中午在我姥姥家吃饭，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就懒得再吃了。 嗯嗯， 正好我老家楼下的不太远的一个地儿、嗯、来了，当时两个南疆的朋友，新疆人 啊， 那个时候还是充斥着那个咱们汉民烤串的那个劲儿、 啊、 突然来了两个新疆的朋友呀、 啊、 人家那个大肉串 啊，是 当时没见过， 嗯、啊、 真的是没见过， 嗯、 啊、而且 红柳大串， 而且那个人家新疆人烤的那个羊肉串的味儿啊，我觉得和咱们汉族人烤的味儿真的是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发现了奥秘， 嗯， 就在于他们挂在那个烤串炉边上的那块抹布上，就是他撒完辣椒面也擦一擦，撒完盐也擦一擦， 就形成了复合型的。 收完钱也擦一擦， 复合型的调味。 哎，有了那块布子以后，你觉得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于是我有一阵儿就对于他的那个羊肉串的味儿啊，非常喜爱。 嗯。 几乎是两三天就真的达到像明明说真的是响， 味道比较综合， 而且那个时候为了把它当做一个单纯的饭来吃 啊， 还学会了吃烤馕。 哎呀，这太费牙了， 就是跟人家新疆的朋友学怎么吃，买两个羊肉串，那时候小吃不了太多，要一个馕，两个大羊肉串，就按咱们现在去驻京办，新疆驻京办那种大羊肉串，红柳串挺大个，两个羊肉串一个馕，拿那个馕这么夹着它往下这么一撸 啊， 就跟烙饼卷熏肉的那个感觉是吭哧吭哧吭哧，那就是一顿饭 啊， 那时候吃的觉得印象深刻。 但是我老觉得这个就是烤串，而是把你那个，你要把那上面的肉从签上撸下来再吃，就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变另外，那你说那叫肉夹馍。 哎，但是我这个吃法等我去新疆的时候，哎呀，得到了当地人的一致认可。他说，哎呀，小伙子你还会这么吃的 吗？ 还会这么吃的。我说，哎，我原来有几个喀什的朋友。我们老聊天，然后人家教我的。 啊，你看这口音也很正宗了。 吃的非常好、 啊。 我觉得那个吃法是人家经过多少年， 对对对对， 人家 积累下来。 积累下来、 嗯。 真的是好。大家如果没这么试过、 嗯、 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汉族那个小羊肉串不适合。 那不适合、 嗯、是吧，你撸撸完找不着。 而且里头要再搁点。再搁点洋葱什么就更好了， 哎，就点蒜、 嗯、 真的是吃蒜非常重要、 嗯、 人家新疆那边也确实是这么吃、 嗯、 一口一个，但是现在好多地儿啊不给，因为蒜现在是太贵了， 蒜你狠啊， 对、 嗯、 真的就是成本有点太高，我见过一个最、嗯、最坏的地儿，我不能说不能说是坏吧、啊、就是他想方设法的不给你这个蒜、 嗯、 但是如果他明着跟你说、 嗯、 你说我给来点蒜， 嗯， 不给， 嗯， 你是不是不高兴 啊？是， 对吧？ 啊， 给你拿两盘特别差的那个蒜，就那蒜呀、 啊， 给你搁到桌上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了，那种，就是上面又是那个坑坑洼洼的、 啊， 有的还长出芽来，长芽的还算、 哎、 还算脚比新鲜的呢。 啊、是， 剩下那种就是你都剥开它的欲望都没有， 基本就是属于蒜干的，是吧？ 对， 哎呀， 剥开了，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剥开了觉得里头已经那个就黄的，已经就快干瘪了那种、 啊， 这种蒜你下回还要吗？你肯定就不要了， 啊、 对吧？ 你会跟他说给我换一个新的？ 人家说，哎呀，这一批都是这样，您凑合吃吧。 那您拿来我自己挑。 哎，像你这么执拗的也是少数。 我没有遇到你这样的那个老板， 我也只遇到过一次。嗯， 都特别好，都一头一头的给你拿。问姑娘够吗？ 哦， 我说这一顿也吃不了这么多蒜呀、啊。 主要是看着你是女的，要是男的可能态度不一样。 哎， 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你女的顶多你能吃出多少蒜来。他就没想到是不是这是赵导 低估了赵导、 哎就是、 赵导是来减肥的、哎、是吧，这个辣的感觉他也不于减肥 啊 对对对， 是吧，但我见过一个吃蒜吃的最狠的、哎 啊、 明明去没去过就熊丽他们那头， 嗯， 韩城， 嗯， 陕西、 嗯、 包括西安那边也是那样，吃蒜吃的是真狠呀， 嗯， 就我原来以为只有到新疆那边他们是真的一口肉一口串的那么吃、嗯，我到那个韩城，他们那个熊丽的小舅舅领我们到亚洲最美夜市，人那夜市就叫这名啊，在韩城，特别厉害。小舅把所有桌上的蒜都给我拿过来， 哇， 说蒜免费吃，人那蒜是真新鲜啊。然后就那么吃，他们还是那种铁签小串 啊， 一口串一口蒜， 有点车条铁签， 可香了，小竹签。 所有夜市人都那么吃啊， 哇。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真的，人家那个蒜真是消耗的非常。 我想起来一个，我在西安的那个夜市上吃过，他们叫 那么吃吧， 他们叫小竹签，那其实签子不是竹子的，是那种铁的那种。 他们那边都是这 个。然后它上面有什么？就是那个腰子，就切的巨薄。 小腰片 哎，对对，特别、哎、透亮，然后穿在上面。 透亮。 其实你也不知道它是生的还是烤，反正就在火上过一下，给你撒上孜然。 因为它确实是有点薄，一烤就熟。 嗯、啊，然后就真的特香、嗯、 那 个。那 个也是非常好吃，我也隔一段也会想那个。小腰片， 嗯， 也 我知道，西安振兴路，振兴路走到头是个丁字路口，然后右手边有一家特别好吃， 嗯，没去过， 哎，太遗憾了， 无法与你产生共鸣，但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别地儿都不吃腰子，但是那个我是能吃的，它没有那个别的味儿，就特别香。 哦，好多女生不吃大腰子， 嗯， 小腰是 小腰 子， 哎，对对， 是吧？ 对， 所以你看赵导还是非常纯的女生。 从这儿就鉴定出来。嗯，哎，我刚才说的那个八香锅那地址，我刚才忘了说了。 哦，说一遍、 啊。我有一个特别精确的地址。 有一个边上又有一个麻辣烫摊儿， 是不是，是那个小井小学。 北边20米，也就走个一分钟就看见了。 嗯 嗯， 好的， 好， 多精确呀、啊嗯！ 精确， 这个。我刚才起了个什么头你们就给把话题拉走 了然后聊到哪儿了我都忘了 我也忘 了反正今天我们聊的是 烧 烧烤 、啊、但是没有出烧烤的圈明明 还好 对吧 好、啊、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推荐吧、 嗯、 啊，因为那个错错呢说要推荐两家店 嗯， 刚刚只推荐了一家 再来一家 下边这一家呢我们也是还来认识一下他的主人啊。 啊好、嗯其实这家我本来没想说，后来是那个明明说他24小时一天三顿都要吃烧烤，然后那个孙涛问了一句：“早上你吃吗？”好，你大家觉得早上没地儿，没有人做烧烤吧？嗯、 对。 然后就有一家24小时的，你 早晨也做。 是的，是早点也可以吃到炭烤的羊肉串，就是 天哪， 就是那个老门框爆肚涮肉他们家， 哦、 他家24小时的那个。 那早上 有24小时有，你跟他说你吃，他给你做。 啊、是吗、 嗯、 早晨起来现为你生个火呀 人家就是半夜就有烧烤他24小时的 但是他那个半夜并没有那么早他基本上到4-5点钟呢他就不再做了 就如果遇到您这样的客人吧比如您能吃到5点钟他没客人就不做了嘛如果您能一直吃到跟刚您说您跟斋主两个人5点钟接上早点他就真的给你做没问题 5点那是我说的、 啊、 他就到1点 就是你要能接上他没问题人家你就一副身躯在那儿吃人家可是好多 我要能吃那么晚我肯定是跟着拉帮结伙的 反正意思就是你只要要吃的、 哦、 人家都有、 嗯、 都给你做、 嗯、 是吧 早点也可以烤串 啊也行 烤串哎你可以拿那个油饼把这串搁里头这么一撸 真的我早晨起来真吃不了这么 我试过他们家早点那个牛肉大包子配羊肉串 牛肉大包子还配羊肉串、 对对对对吃完了以后再就反正也就那什么就那个豆腐脑吃完了、 嗯、 我们那天要去内蒙拍片嘛大家早上吃完了是5点多吃然后等我再饿的时候下午2点了这能撑这么长时间我觉得特别震惊 嗯真的是女生我觉得 女中豪杰 比男生要厉害很多 还好吧就 是 我刚刚也不是说24小时都想着吃啊、 嗯、 就是说你24小时让我吃烤串我是不拒绝的 嗯 啊、就这种东西就是烤的东西我觉得倍儿香从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吃烤串是一个蛮奢侈的事情的时候、 嗯、 就1块钱5串、啊、挺贵的了、嗯、那时候吃的烤的东西最多的是什么家里边不都有炉子吗 嗯 拿那个馒头就放在炉子上烤馒头嘛， 烤白薯， 烤对白薯也好啊，包 括包子、 玉米， 还有饺子，真有烤饺子。那个时候就烤饺子， 嗯、 就放在炉边，你不用管它。 炉头 那叫炕着。 哎，就你说那个，你说一烤馒头没什么味儿啊，但是烤完之后， 烤完了撒点盐， 它就巨香，配什么都好吃。 嗯、 就最简单，像涛涛说的，你就撒点盐也都觉得巨吃。 嗯， 那有酱豆腐那就更厉害了。 嗯。 你就算空嘴吃，你都能吃出来那种香。 但因为有一酥，它那粮食香一下挥发的更好。 所以就 好像它的淀粉发生了变化， 哎， 除去了水分就更纯净了。 对，用这种最简单的烹饪的方式，你做出来的东西我都是不拒绝的。 嗯、 不一定非吃烤肉，我也吃早上吃烤茄子，我也是没问题。 地三鲜是吧？ 对，烤土豆更没问题，土豆片薄一点，脆脆的，吃着跟薯片似的，这不比薯片我觉得健康点吧？ 嗯， 是不是？ 嗯、 哎， 那再继续说说烤青椒是什么感觉？ 烤青椒着实没吃过。 哎，那烤不是青 椒， 是煎 椒， 煎 椒， 真的特别好吃， 尤 其把那个皮儿外面那层薄皮儿给它烤黑了，然后的 虎皮尖椒的， 对，浮起来、 啊， 然后你会吃那个皮儿稍微有点辣，然后但是里面那个肉还有点甜，有点汁水，然后就是每。到吃这个烤尖椒的时候，我都觉得像赌博一样，就你不知道你吃这口是辣的还是不辣的。 哦、 如果辣的，那个眼泪哗就下来了，然后就赶紧往嘴里填别的东西。如果不辣的话，你会觉得不过瘾，就人特欠着。 哎，我曾经吃过一个烤的蛮奇葩的一个东西。最开始我吃过烤香蕉。 我吃过烤香蕉，烤菠萝。 我吃过烤香蕉，烤香蕉倍儿甜，就是它那个甜分马上又增了好几倍、 啊。 菠萝我也吃过，我在海南海口吃过烤甘蔗。 啊、哦，这个没有， 你这不就是变成你烤成糖块是吗？ 就哎，真的差不多， 啊、 就是那个它的那个口感吧，属于那个绵绵的，但是那个甜度啊，增加了。本来甘蔗就挺甜的， 你那不叫烤甘蔗，你那叫榨糖，半成 品，提纯 啊， 但是 榨糖嘛、就是， 但是那个街面上卖的还挺多的， 嗯， 好多人都喜欢这么吃。 而且就那么就扔，烤的方式也倍儿简单， 嗯， 就那甘蔗直接就扔火堆里或者炭堆里边，啪直接就扔进去、 啊、 出来之后拿着那抹布，不是那个涛涛说的那个新疆的那抹布、 啊啊啊、对， 就拿着那抹布擦一擦，擦完就给你啪啪一批给你吃吧，还挺好吃的。对， 那个容易嚼吗？像我这样牙口不好的都没怎么吃过， 都绵软。 像你吃羊肉都费劲的人，吃那个更费劲。我跟你说，哎，对， 太遗憾了。 来，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今儿聊的是烧烤。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接下来咱继续说点干货吧， 嗯， 继续来推荐一下。 然后我推荐一个，咱们说的都是咱们这个国内的烤串。 好， 完了我介绍个烧鸟。 好 啊，就在那个王刚博后身。 哦 啊，就如果王刚博排队太多的话，可以到那儿 哦， 去吃那个 九窑一瓢， 不是九窑一瓢， 边上 就专门是烤串，你听的名字叫俺的烧鸟。 哦，那不挨着它， 挨着它，对对对对，那就是它是九窑一瓢，可能火锅做的更好。 哎， 是吧？ 怎么都像我们河南人开的。 然后俺的烧鸟是串， 俺的烧鸟 啊对，男的烧鸟是吧？ 俺了烧鸟， 俺了烧鸟啊， 俺那儿管烧鸟叫烧鸡 啊，烧鸡、哦、 哎，给你来个烧酒 啊，这个里头有这个，比如说鸡翅饺子烤的 哦、 啊，真有啊， 真有啊， 烤饺子吗？我就说、 啊、烤饺子、哎，鸡翅饺子， 鸡翅饺子， 不是鸡肉饺子啊， 嗯， 是拿鸡翅把里头那个骨头去了， 退了骨， 剥 填东西， 鸡翅， 对对， 嗯 嗯，然后烤牛小肠， 哦， 烤猪大肠， 嗯， 哦， 烤猪肉大葱， 哦， 啊，烤鸡皮，等等等等，我就烤秋梅， 听起来我很有兴趣， 都是这么不健康的东西， 真是 好吃嘛， 是 吧？对不对？烤脆骨， 哦， 啊，那反正都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 嗯 嗯，就是我去冬天我愿意去他那儿吃，第一是比较暖和， 在屋里， 在屋里的，第二呢，你还可以吃一个这个，比如说寿喜烧。 嗯、 啊，吃一个火锅，日式火锅比较小， 嗯， 您没有吃的东西。 不是河南人开的吗？ 我们那儿有烩面，也有砂锅啊。 啊，对，然后你最后你可以搁点面，搁那火锅汤里。 你看看， 是 还是有面吧。 啊，反正就是这意思，就是你这个。 哦、对，日本主要也是从宋朝学，宋朝的中心在你们河南， 哎、 对、 啊。 漂亮 啊，就反正就是我冬天的时候喜欢去这儿，当然夏天也不妨碍、 啊、 对吧、嗯、而且我现在我看他门口，我冬天前日子去的时候，他门口他是有摆了桌子的 啊、哦、 就是夏天可能 可以摆桌， 现在对 出来了，我上周去那块吃，他们已经摆出桌 了，摆出来了是吧、 哦、摆出来了 啊、 嗯嗯、那其实那一条小街我个人感觉好多店的那个品味都不错， 对对对， 而且那儿有一个好的点就是闹中取静， 没错，那这个停车场、 嗯、 那就 是吧， 特别安静， 就是你在边上就是那条、嗯、就是王刚博那条街上是比较喧闹的那个感觉， 对对， 那你就觉得一墙之隔， 对， 就是它后墙后面那个 不是一墙，是一房之隔， 对吧， 对， 就是那呱一到后面那院你就觉得哎 哎到了二房了， 而且停车方便， 对，就边上就是停车场， 对吧？ 啊、 你要在那条街上停车、 啊， 有时候中午的时候， 说明生意还不行。 很不是，因为它里头特大一个院， 对， 真的，相对于它的店来说，它的停车位是特别充足，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在那儿吃，尤其是那个像那个教授说的，你要其实两三个人， 嗯， 我觉得在那片是挺合适的。 对，而且你可以坐吧台，可以有小桌，都 他那块集中了好几个有特色的小。 一个像那个九窑一瓢， 九窑一瓢是吃各种小贝壳 啊，对对， 它 海鲜多， 对它那个小，我觉得也算是有特色的， 对对对， 在那一块就是各种北极贝的串什么的也有， 嗯、 包括很多那个贝壳给你 火锅也是那 给你做刺身也可以。 而九窑一瓢他们家那个 吃那个 寿喜锅、 寿喜锅是特别传统的关西风格吃法， 嗯， 先煎过， 嗯， 然后再做成火锅， 嗯， 对吧？ 嗯、 然后还有那个日向酒厂，我觉得也特别好。 对，他九窑一瓢右边那家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他是一个日本人开的， 嗯， 他是做日式的西餐。 嗯，对， 也有那个什么意大利面呀、 啊，对对对， 那个做的 也还 挺好， 嗯， 所以就是那一块有几家，我觉得品味都还挺，就是有特色， 有特色， 对吧？ 每一家都有自己特点。 哎，闹中取静，几个人在那儿聊聊天，他也不 停车位充足， 那儿真的是不吵。 哦、对对， 我觉得前面那条街 不知道啊，不知道过些日子，因为那个露台，王刚模他们这些露台开放之后， 他们会不会太吵？是吧？ 啊、对， 给他们提意见，是不 是？哦、 是 啊， 别影响我们后面想安静的人。 哦， 就是这个适合赵导，就不用扯着嗓子喊了。 还有 环境特别好。 还有一个地儿环境一般， 一会儿再说吧，一会儿再说啊。 行， 等会儿再轮到你。 又广告了吗？ 对对对，怎么你有意见呀？要不把广告撤了？ 别别别，来吧来吧，让他来的更凶猛一点吧。向前走，我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痛，手跟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暗哦，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卡里格拉拉达的哆哆哆响哦，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哆哆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面子大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手，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你讨厌被冲突大声吼，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沉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传了些大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的会，只会这一句。安卡里格拉拉达的哆哆哆响，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哆哆哆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哆哆，什么是快乐？听到的时候。I'm gonna go out and put the show on. 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特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听到的时候也要碎碎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聚。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不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搓搓。 Hello。 搓搓。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好。这个一开始呢，咱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呢也是推荐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玩一玩、转一转的。 好啊，八达岭奥莱三周岁生日庆聚会宴盛宴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游行和路边的音乐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 哎，特别好，就是在这个局啊，局里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 突然有一个人就接电话，然后念了一段口播，是吧？ 这是一真事儿啊，倒不至于这么生硬啊。但是我们有一次去吃烤串， 哦， 那个朋友正好还是新疆朋友啊，他请的地儿好像就是去的那个八一老爷吧， 哦， 去那边吃。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聊起来玩的问题了。然后呢，我那朋友新疆那朋友一个女孩，她呢就是做那种欧洲古堡游的， 哦， 突然就从包里拿出，哎，你们要去玩，看一看我们的古堡吧，就开始给我们啪就开始介绍。 哎， 哎呀，当时 下次就再没叫过她吧， 哎，就再也没怎么聚过，聚的特别少啊，然后就觉得还蛮有意思。哎，来来来，今天这个。咱们聊的是烧烤。刚刚呢，在上一个时段，我打断了这咱们的错错啊，错错本来是要介绍一家店是吗？ 我突然间忘了，让我回忆一下。 你说那个环境还挺好的那个 啊，就是、 平房的。 对、哎、啊，就是在那个魏家胡同里头有一个。不是四合院，就是一个平房、平房门进去有那么几间房，然后呢是人自己家里头是，然后呢开了烤串店，就是每个屋子里都有一个电视，还是那种老式电视，特厚的那种，尤其是到看球的季节 啊、 哎呀，就是比如说咱们几个关系好吧，咱们就去撸串去了，然后就是就包间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们就是他们家那烤茄子打开了我对烤茄子 的还是第三鲜系的。 他的烤茄子是把那个茄子瓤和皮分开的， 哦， 吃起来很方便， 皮肉分离 耶。然后那个茄子烤的就那个有点像打卤的那感觉，特别香。 打卤茄子还是烤的？ 对、啊， 我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 就是烤的，把那茄子瓤都烤化了那感觉。而且他们家蒜特实在，你说你吃蒜， 还是记得吃蒜这事儿。 吃的那满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呀？ 都关系好，怕什么？当然，他们家就是老北京那种八九十年代、九十年代那种烤串，串也不大，然后羊肉串， 就是那个 板筋， 八十年代小品陈佩斯那小品里头， 哎呦， 就我说一块钱五串呢、 啊， 基本就是咱现在一口一串那种， 对 吧？ 但我觉得那家烤串，哎呦，那明明咽了口水。但那个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家聊天特别适合， 哦， 因为你是单间啊， 小包间， 谁也不爱着谁，顶多是你说你看球，实在是想听了，给你让你把声放开。一般我们都不允许把声音放开，你只能默看。 默哎， 看默片儿。 对，就是我们嫌吵，就是我们那个女生要聊天，然后男生就看，就全民看猜。 哦，那 也不用猜， 这个地儿不去是吧？ 这地儿没意思。哎， 看球就得热闹， 马上就要世界杯了， 对， 特别适合聚众看球。 就我就觉得那个男生啊，一边撸串边看世界杯，这事儿就特别， 他得有气氛， 对、啊， 特有气氛。 不然为什么不在家自己看呢？ 对呀、 啊，是 吧？你知道 吧？ 看默片在家不得憋死？ 就是我们正聊一事儿呢，横是还有点工作的事儿，正说的刚那状况，他们有比如球进了还是没进，他们都激动，然后啊一下，然后我们这一下。吓一跳，忘了说什么了。对，从头吃，吃是 从头吃。我的妈！靠这个找回记忆， 就这个。 吃到第三口蒜的时候，说了一个事儿，必须得重新吃三口，是吧？ 但我觉得那个烤串店还挺有意思的。 那倒是，很有特色。 魏家胡同在东四那儿。 东四。 对，就在那儿。 魏家呀，什么钱粮啊，什么的。 啊， 在那儿叫什么来着？ 它就叫东四，叫什么小院烤翅。 哦 啊 哦， 对， 好，这刚刚正好波猴样说到了 世界杯的这个 世界杯 啊， 咱也推荐几个能看世界杯的地儿呗。 你像刚才我就突然想到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那北京土著部落， 哎，那就能看， 那就能看。 对， 你当然你坐院里头，它就没有这个电视 哦。 但是你要坐的那个什么里头，你要坐屋里头。 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发现有好多，就我们家那个石佛营附近， 那 它不是原来那块有个建材城嘛？后来就都给都给拆 了， 拆了以后它。附近有那么几个是原来建材城的大停车场的院子 啊， 现在最近我一看夏天啊， 嗯， 改成了什么海鲜烧烤排档， 这个就比较好。 这个有一个好处在于看球就好， 对对对， 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院， 但是又是户外， 但它不太小，可真的。然后里头啊，档口非常多，就是你想吃什么烤海鲜呀，是反正什么玩意儿都有，你都能来点，你不能说每个做多好吧，但是基本满足你的需要。 对对对， 去年他开的时候我去过，因为在我家附近嘛，他拉了一大屏幕，拉了一个大 投影的那种， 哎，放的是周星驰的电影，哎，我觉得这个 露天的电影院， 对，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大家看球完全没问题啊， 对对， 对吧？因为今年俄罗斯世界杯跟咱那时差也差不了太多， 没，那也差六个小时呢。 哎，俄罗斯跟咱还差 六个小时，要莫斯科的话差六个小时 啊？真的吗？ 对， 哎呀，没有文化了，就反正我觉得比别的还是适合一点， 那当然。 对吧？ 那 所以好多好多球，大家可以选择在 很多下午的球，咱们八点就能看。 没有啊，你说啊，他下午开球， 对，他们下午开的球，咱们八点能看到。 对对对， 而且说今年呢，像决赛、半决赛，有几场半决赛呢，都是咱们在12点钟或者是10点钟、就基本上能开球了。 它有远东地区的， 哎，对， 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选选这种有这个。因为后海那边大家看球， 对对对， 其实也是拉一个 都是大屏幕什么的， 对吧？ 就刚才我说那个日式那个安德双顶， 他 平常晚上都是放球。 哦， 有时候我还真是到那儿看英超去。 我们河南人对建业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人家说的是英超， 哦、英超、 啊、早日能够打进英超。 他说的是英超，不是中超。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烧烤店，也是那个有店，现在不是。都基本有电视吗、 电视现在好多、尤其年轻人开的烧烤店、基本都有。 对、 因为有一阵儿还特流行到店里踢足球，就是踢那个 PS3、PS4 那种，就是在那儿你踢，然后那好多不是还好。就是踢完了，比如你踢赢老板还能打折什么那种，好多。所以现在电视，因为电视其实现在 不贵， 手机都能看你那比赛了，现在 对吧？所以 一定要大屏幕，人多，有这气氛。 对，就过去你像他们外国是在酒吧里看， 对对对， 酒他们没有烧烤，咱们把酒吧融入点烧烤，不就行了吗？ 对， 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哈。 对，这个今天赵导来了啊，好多朋友还惦记着你那天说的呢，说你那天说了一什么呀？就是至山门。 至山门是什么 啊？对，我就问那个字儿念什么，然后博士说不认识，我说是不是念至山门？北海就那北海东门的要卖那炸排叉的那些、哎，那个店现在已经是问地址吗？ 嗯， 啊，搬到两个超市里了。哎呀，这个超市我可以精准的说出这个位置。那个一个超市在沙滩后街沙滩后街东口有一个华联超市，一进门就看见那个绿色的大牌子。就是那个原来那个东海，而且它有个大牌写原北海东门什么这那个炸排叉还在那儿、一个搬到西四，叫金，有那字念什么来的？有个叫金什么的超市， 并不知道 金生龙， 不是俩字俩字，金果超市，金果超、 你上次好像是说的这个， 对，金果超市里头。然后这个店已经搬到这两个超市里了。 好，这是买排叉的地儿、 炸排叉啊， 对对对， 什么自来红啊、自来白啊，就好几、50多种呢。 哎，这就不是吃烤串的啊。 嗯，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我刚才又想起看球的地方。 哦，哪儿？ 就是那哪儿？天堂，天堂超市。天堂超市不是屋里头它是有那个电视吗？ 哦， 它那个是一个酒吧， 那里头太小了。 里头你不知道吧？ 我知道它深， 不是。咱们那年去的时候是15年 啊， 他还只有那一间， 他现在 后来他把边上的全都 拿下了， 吞并了， 吞并了，然后都打通了。 哎呀， 特别大， 但是他那没有烧烤呀？ 有啊，怎么 烧烤？ 有 在那吃羊肉串了， 有 吃羊肉串，吃肉筋、板筋， 主要没给他吃腰子，你知道呗？ 有腰子，还有饺子呢， 忘了，真的， 对吧？ 好，我错了 啊，对那年，我想想你为什么不吃你。 你是刚录完西安饭庄的节目 哦，对， 第二天又要去宁夏吃羊肉，所以呢那天就不再吃羊肉串了。 我现在不怎么吃羊肉串，我觉得跟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那块其实说实在，那肉串真的很一般， 嗯， 但是那啤酒多，主要是为喝啤酒。但是 外国人也多， 外国人现在已经没那么多了啊。然后他那个上头不是有各种有那种挂着的电视 哦， 不是那么大，不是大屏幕，但是你也能看球。 嗯、 那年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曼联跟阿森纳的比赛 哦 啊，对，然后但是啤酒最主要的是啤酒种类特别多 哦， 这个我觉得也适合看球， 嗯、 就是稍微累一点，稍微养养头。 嗯，反正今年这球来了呀，肯定好多地儿都会也 没有电视也买俩电视， 肯定的。 对对， 而且 他那个一说到足球，简直就是点燃了血液里的那个什么基因似的， 就是多了一个聚的机会。 就跟你们说。那个让你去淘宝买一万块钱的东西，你高兴吗？你看，控制不住的就笑出来了，对吧？ 那我能不在淘宝买吗？ 哪儿都行，就是让你给你一万块钱，上街逛街去。 我想起来，原来我在新闻的时候采访那个，有一年咱是不是进世界杯了，还是怎么着？ 对啊， 对。两年 ，反正有一年吧。 哎呀，可见对于国足这是漠视。 就是采访江津啊，这不兄弟俩吗？江红，我到采访完了，我都没弄清谁是江红，谁是江红，俩人都那么高。 就是守门员是吗？ 对， 江红， 对啊，兄弟俩嘛，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俩谁是谁。 真是 江津是当年的主力门将， 见着万达的。 嗯，反正就女兄弟球 还被评为了当年什么那个世界杯十大帅哥之一。 我就觉得、 啊、是吗？ 真高啊！在电视上看没觉得那么高。 他的点也是颇为奇怪。 嗯，好，咱不聊足球了啊。咱们还回到咱们串店啊， 嗯， 这个最后呢，咱推荐那么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烤点不一样的东西的。 好吧，那我说一个吧。 你稍等会儿说，进一条广告行吗？你稍准备准备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抱歉打断错错啊，来错错开始推荐吧。 行，其实我说这个吧，就是吃的比较全乎，就我特怕人说到这店吧，我想吃这个，哎呦得这儿有，想吃另外还到别的店去叫去，这店就是全乎，包括你说那馕它也有。 哦， 它是有一个就是老冯烤羊蝎子，它有一个那个圆锥形的架子，它下面那一层是羊尾巴，就是肥的，中间是那个羊蝎子，上头是羊脖子，在上面是馕，然后就是牙口最不好的就吃下头的， 感觉像套圈似的。 然后那个就是羊尾巴就比较肥嘛，比较肥厚，比较那个嫩。 哦 嗯、然后中间那个羊蝎子烤完了，因为它是先煮过的、卤过的再烤，就特别入味儿。然后那个就是还是有，就是下酒啊，你们聊天啊、看球啊，就有一搭没一搭的。那羊脖子呢，就是完全是看牙口了，就是牙口不好的，就反正体育不到那乐趣。那个馕是最考验牙口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放在上面烤着，然后那个羊肉的那个油不是往上飘吗？ 哦， 它是被那个热气虚的那个有那个烤羊肉串那味儿，但它其实是一个馕， 嗯，哦， 然后但是就有点硬。 我总觉得它放倒了， 放倒了。 馕要放底下不就烤成炭 了？你烤当然要看一下温度啊，你想你从。羊尾巴开始往上烤，那点羊油不就全流到火里了吗？ 不是， 你要把它倒出来，羊油留下来多好啊！ 牙口好的先吃，你知道吧？人家就没等它烤怎么着呢，就没了。 对，对 不是这一塔烤完了，全烤完了再吃的。 上来就是让你吃的，不是让你烤的。 哎，他们那是不是也是？就是如果要是能吃的人，那个告诉说烤整塔。 他们那个大三样 人手一塔、 哦、大三样 对， 最后只可以给你穿脖子吃 那个真不能拿走，那个人家下一桌还用呢 哦， 他们家应该是比较适合看球的，我觉得。 嗯，挺特别的，而量大啊，什么部位都能吃的。 对 吧？ 啊，包括也有腰子什么的。 哦，好，来，包括呀。 啊，我就还是想说一个看球的地方。 哦，行， 就是那个哪儿，红街1308。 哦， 它不是有串吗？ 嗯， 他那儿看球应该是比较方便，它电视比较多，而且那个德国啤酒，扎啤也比较好。 嗯， 是吧？ 哎，像你，你看，波后样推荐那些所有店啊，都说哎那儿 串儿 特一般，但就是酒多酒好，是不是？你相对于你来讲，串儿吧。还 是 搭配， 不并不是， 并不是，哦， 就是这两样都要有， 嗯 啊，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它是双冠，双黄蛋都得要。 嗨，我突然我觉得我有点想起那个洛阳他们那个双黄蛋。 哎呀，真的是哪儿和哪儿都不爱， 很开阔嘛， 对， 东一脚西一脚。 哦，行，那个接下来咱再推荐点儿。不一样的烤的物件， 就不一样的。其实我选了这个选了不少。 嗯， 比如说那个还是红街有一个叫赞的那个日式烤肉，就是炭火烤肉，它那肉比较好，但是价位也相对高一点。日式烤有那种烧肉啊、和牛啊等等的，肉质你一烤，呲啦一下那个流油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好吃。那个、 哦 啊，这个我。特别推荐。我觉得真的不比日本的差，而且有的肉，我觉得日本那个和牛吧，你可能选的时候你选不好会过腻，烤完了之后呢上了一层油， 吃不了两块。 对，吃不了两块。但是它那儿相对可能适合中国人的那个胃口，比较瘦一点，然后它是那种大理石花斑的那种那个纹路，它不是那么多的肥，但是呢又有一定的又有滋润在里头，烤的时候每一块都有点油，又不多又很滋润。 好啊，这说了快两个小时了啊，咱接下来解解腻，说点吃完串之后咱吃点什么主食。因为一开始 主食呢， 馕、 饺子呀。 一开始赵导就说了，说疙瘩汤，对吧？ 嗯， 一般你们吃串最后不会再来点什么吗？ 疙瘩汤啊， 这疙瘩汤是那个，对，疙瘩汤是比较传统的， 对对对， 大家都喜欢的一个 烤面包片， 溜溜份儿，对吧？ 对， 我昨天就前天昨天忘了，就是去吃一个店，他家那个炒饭。很有特色， 有点硬吧？ 对，我也当时是觉得有点硬，但是我们那一桌人都最后要了五份炒饭，就是一直吃那个炒饭，就觉得哎还挺不错的。 你们就是去吃炒饭？ 不是，是在我们吃过了烤串之后要的主食，就说他家那个炒饭好像是有特色吧？我也尝了一点，看起来非常油，但是炒的确实挺香的。倒是他那店在九仙桥，叫宽店。就是我觉得也这串什么的也烤得不错，客观的说，而且上的都是拿那个搪瓷盆给你一盆一盆的上那个烤串，也有点意思。那个味儿呢，我觉得烤得挺好的，就是有好多那个烤那小排骨什么的，甜不筋儿的，我觉得有点味儿， 甜不筋儿的， 哎，它有点像蜜汁排骨那个感觉， 刷了蜂蜜， 哎，烤起来，反正我吃的那，因为我现在羊肉串吃的也少，吃的其他的那些东西， 你都走完这一生了， 我觉得那些我没怎么吃的那些，就是什么小排骨啊，什么这些边边角角的，哎，烤的味儿吧，起码挺正，没有哪个你觉得不好吃，特难吃，没有，它那个炒饭有好几种，有他们店里什么那个什么宽店什么炒饭，特色炒饭，还有一个炒饭。就是用那个羊的各种，就是那个什么羊宝 啊 金荣啊 各种杂七杂八的地方啊， 就不是就这仨地儿 啊， 金荣 还有 羊宝，还有一个腰子 啊， 他们叫三宝炒饭，哎，好几个人吃，也还挺，就是我觉得 还行， 有意思， 对对， 这个是吃个意思 啊。这个孙涛老师啊，确实是，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出去录节目，非要点一个羊。是羊眼， 对对 对吧？ 对对对， 一定要尝这种 有意思的特色的东西。我必须得到，就是 我跟您说啊，孙涛老师，吃什么补什么是一个谬论。我们原来大调查都调查过了。 那我应该吃羊眼皮，好吗？我只是眼皮肉多，咱俩眼球可能抠出来是一样大的。然后我接着说 啊， 啊， 不要人身攻击。 啊、接着说， 我觉得大家到一个店里，因为现在吃的东西都多了， 对， 一定就是找他，比如人那标了星的， 嗯、 或者说标那特别推荐的、 赞的， 一定得尝尝人家。还有就是没吃过的， 对， 一定得尝。你老吃羊肉， 就是要增宽人生的 有啥意思呀？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你吃二十多年，吃三十多年，还是这没劲，对吧、 嗯？ 包括我觉得教授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也总发现新的东西， 让人喜欢新鲜的。 哎，包括我觉得日式的好多东西也挺好。 嗯、对， 我觉得啊，如果说像那个赵导这样喜欢安静，大家聊聊天的， 嗯， 日式的很多烤的 那比较合适， 就安静， 对， 而且不一定非烧鸟， 嗯， 烤鱼也很好、啊， 对，烤鱼， 对吧？因为他们鱼很多， 对、 嗯，就是如果鱼够新鲜，盐烤， 嗯。 你吃起来又清口，然后还非常的舒服， 是啊，是啊， 对吧？趁着热，然后尤其你，我喜欢坐吧台，你还能跟那个 交流， 主厨能聊天 啊。对， 电视一般也在。 冬天的时候就是吧台最暖和， 对吧？ 挨着烤台， 而且那个你跟那个主厨熟了以后，有那点好，就是他们经常做个什么厚蛋烧什么的，哎，切剩最后一点， 啊，对对对， 那你尝尝吗？ 对， 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你觉得哎，像在家里吃饭， 是个人情， 那个感觉很好，而且鱼啊不腻。 对， 就是这，我为什么现在不爱吃羊肉串，就是因为吃多了还是腻。就是你烤几条鱼，你今天一晚上吃，你都不腻。 那年在长富宫吃那个烤南极冰鱼，有您吗？ 没有。 那个张鹏说一人一条，然后我还说我不爱吃不爱吃，结果我吃完了以后说我就眼巴巴的看着，是您还是谁呀、啊？就没动筷子，然后我就把那给吃了。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是我。对，我所以就是根据季节不同，大家烤。我爱吃什么？因为青花相对便宜一点。 对对对， 嗯。 但你总多烤几条青花， 嗯、 包括你要是喝啤酒的话，白烧的鳗鱼， 嗯，对， 你等到夏天六七月份的时候吃、嗯、也非常舒服， 好好 对， 对 对，对 吧？ 对对对， 比蒲烧的我觉得也要清口一点，人家蘸着一点那个芥末吃， 嗯， 很好吃， 嗯、 对吧？包括什么香鱼呀、啊嗯，包括最俗多春呢、啊， 多春 这些 很多 很常见、嗯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吃、 嗯、这些鱼，其实撒上孜然和辣椒面也非常好吃。 真的是糟蹋我们， 对，也很好吃、啊。 聊到最后，好像又开了一个水龙头似的 啊。 之前怎么都没说呢，对不对？这烤鱼应该放在前面说啊，哪天我们再说吧、 哦、 哪天我们再把烤海鲜说一说、 哦、 好啊啊，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到了。 好的、 啊、嗯，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烤串，我们说了很多啊、 嗯、 烤物吧啊， 对， 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胃，反正我们现在腹中是空空如也了啊、 嗯、 马上就要填满、 哎、一会儿我们去填去啊、 嗯、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来跟我们的分享，谢谢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继续直播，明天见喽。 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等过去过去，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都已陨灭，等过去过去，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